老鼠嫁女儿。哩哩啦，哩哩啦，敲锣鼓，吹喇叭，老鼠家里办喜事儿，有个女儿要出嫁。女儿嫁给谁？妈妈问爸爸。爸爸是个老糊涂，他说谁神气就嫁给他。爸爸就去找太阳，太阳说乌云要遮我，乌云来了我害怕。爸爸又去找乌云，乌云说大风要吹我，大风来了我害怕。爸爸又去找大风，大风说我围墙要堵我，我见围墙就害怕。爸爸又去找围墙，围墙说老鼠会打洞，老鼠来了我害怕。太阳怕乌云，乌云怕大风，大风怕围墙，围墙怕老鼠，老鼠怕谁呀？爸爸乐得哈哈笑，原来猫咪最神气，女儿应该嫁给他。哩哩啦，哩哩啦，敲锣鼓，吹喇叭，老鼠女儿坐花轿，一抬抬到猫咪家。老鼠爸爸，老鼠妈妈，第二天去看女儿，咦，女儿不见了，女儿在哪儿？女儿在哪儿？猫咪说，我怕人家欺负她，阿呜一口就吞下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